湖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自己上学时的经历。整整三年，在单程50多公里的送饭路途中，到底承载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怎样的期许呢？ 接他来这边的大医院看看，可是大夫说，哎，不太好，直接住院了。 能问问是什么病啊？ 全身都是病，最严重的还是他的肠胃。他几十年都太拼了，不知道在意，就落下了这一身病。我听大夫说的时候是真难受，觉得特别对不起我老爸。你不知道，其实我爸的这一身病主要还都是因为我。 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我们家是农村的，家里穷，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交钱上学了。村里也有上学的孩子，但爸妈都是抱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心态来培养的，天天逼他们读书。可我爸妈就不一样，从我上小学开始，他们就从来没问过我的学习。 他们对你的学习不上心？ 也不是。一方面是我爸妈都是种地的，识字不多，没办法过问。另一方面呢，是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让我在学习里自生自灭的念头。 自生自灭？ 就是随缘啊。我爸那会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啊，有能力上就供你上，不能上就回家干活。现在想想，我爸可能是不想给我太多压力了吧。他其实啊，也是希望我能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可他不愿意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打孩子，逼着孩子学习。 这种理念也对。 是啊，我也能理解他，我就一直努力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他们也从来没说过让我回家干活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村里还是相信勤能致富的多，所以等孩子长大了还是会让他们回家干活。而且我们村子挺偏僻的，一年到头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所以就算在村子里很优秀的学生， 可能连县里的中学都去不了，家长一般呢也就不会让他们继续读了。后来跟我一边大的孩子都辍学外出打工了，给家里挣了不少钱，我爸妈也从来没有眼红过，从没动过让我也打工挣钱的念头。每次到了交学费的日子，要是家里有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取出来给我，要是没有呢，就去找亲戚邻居借，凑够了给我。四处借钱的时候，总是有人劝我爸妈让我也去打工，我爸妈就总是笑着说，哎，孩子能学就让他学吧。回来时他们总免不了要骂我是来讨债的，说自己上辈子欠了我的。可骂归骂，下一次还是到处给我凑学费。 真不容易啊，他们就是这样一直供你上学的。 是啊，我特别感谢我爸妈，虽然日子不好过，可是从来没有让我为难过。啊，还有我弟弟，明明比我小三岁，也为我受了不少委屈。哎，说起来，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 啊？怎么说？ 我弟其实特懂事儿。那时候爸妈干了一天活，总是到天黑才回家，所以我和我弟啊就会一起分担家里的家务，基本上是他做饭我喂猪。你从分工上就能看出来吧，我虽然是哥哥，但我弟其实比我能干会干，而且还更懂事儿。说老实话吧，有时候我会偷懒，可我弟弟从来都不会。 可这也说不上你对不起他吧。 我对不起他的不是干活，而是初二那年我弟弟上四年级，到了交学费的日子，我爸妈又犯难了，家里呢是一点积蓄也没有了，只能分头出去借。乡亲们一听又是来借钱的，都找各种借口推辞，有岁数大一些的甚至还开口数落我们一家，我爸妈也不能反驳人家，只能更加低声下气的求人。就这样终于是把钱给借回来了，可仍然只够一个人的学费。 难道说你父母把钱给你了？ 是我弟让给我的。当时我妈急得一直在骂我和我弟，我也急，可我弟看上去却还挺高兴的。嗨，我就想他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呢，爸妈都愁成这样了他还高兴，我气得真想冲上去给他两巴掌。可等我再从学校回家时，爸妈却告诉我弟弟要辍学去打工了。他跟我妈说课程越来越难，有点跟不上，就不想继续上学了。跟不上，跟不上的学生每次都能考年级前五吗？ 那你爸妈怎么说？ 我爸妈又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心思呢？可是知道也没办法呀，家里供一个孩子上学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两个呀。唉，其实我弟比我聪明，也比我努力。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之间只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那肯定是他，所以我就劝他继续上学，打工挣钱怎么说都应该是我这个当哥哥的去。可我嘴皮子都说破了，他还是听不进去。哎，他当时才十岁啊，长得也是瘦瘦小小的，所以到现在我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其实你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让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所以之后我就更加拼命，后来考上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 很不错啊。 和我爸妈都挺高兴的。可是重点学校竞争远比我想的要激烈，生活也很苦。虽然我做好了准备，但还是差点没坚持下来。要不是我爸，我可能真的撑不到最后。 你爸他， 我高中三年，我爸给我送了整整三年的饭 啊！ 而且我从家到学校单程就有50多公里， 为什么要特意跑这么远来给你送饭呢？ 因为食堂吃不起啊，学费都是勉强凑上的，我是真的没钱去吃食堂了。哎，那三年啊，无论春夏秋冬，我爸都是骑着自行车颠簸一路赶来给我送饭，回去还得再骑50多公里，到了家还要接着干活。哎，那时候他才40多岁，背就弯得跟个老头子似的了，每次来他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但他从来都不抱怨，不说家里有什么困难，而且也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我知道他辛苦，一般都会带着他回到宿舍坐一会儿，但他也不拉着我说话，让我忙我自己的。可我总能感受到他在看着我，不出声，就一直那么看着。我知道他虽然什么都不说，但能见到我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他就这么天天给你送饭？ 天天这么来回哪受得了啊。他一般呢一次给我送好几天的干粮，当时家里穷，白面馒头是肯定吃不上的，他给我送的基本上就只有地瓜干和煎饼，偶尔呢掺上几个玉米煎饼。菜就是用腌菜疙瘩切成丝儿炒的，然后用麦乳精的瓶子装着。虽然不如食堂的饭菜，但这就是我家里能给我最好的了。哎，说起来那些煎饼啊，天凉还放得住，可夏天就不一样了，时间一长就会长绿毛。哎，我就把绿毛煎饼放在温水里过滤一下，还不能放在太热的水里，不然容易把煎饼泡散了。我呢也不敢让我爸看见，怕他再多跑。哎，可有一次还是被他发现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什么都没说。但是从那以后，我爸每次送的煎饼少了，可送的次数却多了，每次骑车来浑身都是湿透的，我特别心疼。我就劝他不要再送的这么勤了，我爸总是笑着骂我是熊孩子，事儿还挺多，可骂完之后送得更勤了。哎，毕了业才听我妈说，那会儿我爸身体就不好了，浑身上下没有哪个关节是不疼的，常常疼得连觉都睡不着，脚上都是水泡，就这样依然下地干活，依然骑100多公里给我送饭。家里收成也不好，都揭不开锅了，正好赶上好多人做买卖，我爸呢就白天干活，晚上进城里给人搬货，10来斤的货都压在身上，大冬天也得脱了上衣背着货走，挣了点钱都不留着，又都给我送过来了，让我自己改善改善。你说我哪舍得呀？ 真没想到啊，你和你爸这三年竟然过得这么苦。 嗨，其实吃饭真的不是最苦的事儿。高二的时候，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做各种类型的题，而且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更严了，早上5点半就开始自习，晚上10点前不能回宿舍。回到宿舍了，大家也不休息，都是接着学习，熬到1、2点的也是有的。 这么拼命，身体受得了吗？ 刚开始还行，后来我就经常眼眶疼，眼睛也看不清了。 啊？ 阴天时或者太阳下山以后更严重，那眼前啊就像有层雾一样。我知道这肯定是用脑过度，营养跟不上了。那时呢，城里的孩子早晚会冲一杯奶粉，少数乡下的孩子也会冲点豆奶粉，多少能补充点营养吧。我考虑了很久，实在是不想再给我爸妈添麻烦了，就给在城市里工作的姨妈写了封信，求她呀能不能给我寄些钱买豆奶粉。写信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虽然我知道我上学的机会是我弟弟让给我的，我吃的穿的都是家里人省下来的，我应该知足，可是我当时眼睛真的疼得太厉害了，我真怕以后会失明，所以我必须得想点办法。 嗯，你姨妈后来给你寄钱了吗？ 嗯，她很快就回信说她都心疼哭了，没想到我受了那么多的苦，还汇了200块钱过来，要我不要太节俭，一定要增加营养。然后我就拿着这些钱去买了豆奶粉。你别说，这豆奶粉真是挺管用的，慢慢的眼睛看不清的症状就好多了。而且从那以后，姨妈总是会来信，也汇了很多次钱，有100的，有50的，这些钱我从来都没有乱花过，我只买豆奶粉。因为我知道当时姨妈家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也有孩子在上学，处处都得用钱，她能这样帮我，我心里真的特别的感动。不过后来有一次，我妈偷偷告诉我，其实当时帮我的还有我爸。 啊？难道你姨妈偷偷跟他们说了？ 我刚才不是说我姨妈家里情况也不太好吗？她给了我一段时间钱以后啊，也不富裕了，但又怕我营养跟不上，就跟我爸妈说了。我爸呢，就把我弟弟带回家留给他们养老的钱拿出来给了我姨妈，让她时不时给我寄点儿。他怕我分心，所以还对我姨妈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说钱是他给的。我爸还怕钱不够，农闲时一直坚持去城里帮人家搬货。他岁数大了，没有年轻人力气大，好多人都不要他，我爸就只能少收钱才能多接活，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哎，过年过节的他也不休息。我高中3年，我爸就活活为我受了3年的罪，连最后高考完都是他骑了50多公里来接的我。我还记得我们俩一人一辆自行车，可我爸把我的铺盖还有书全都放在自己的车上了，我跟他抢他还不乐意， 他只是心疼你啊。 可他才是最让人心疼的呀。哎，所以当时路过电影院的时候，我一看见汽水销售点就想给他买一杯解解渴。哦，我说的汽水不是瓶装的，是那种箱子里接出几个管子，能打有好几种口味汽水的那种。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不过那种饮料一般都会兑水吧？ 嗨，那个时候哪知道这些呀？我和我爸那会儿都没喝过汽水，也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味儿，我就想买给他尝尝。买完了之后，我喝了一小口，又凉又甜，本来想把剩下的都给我爸，可他却说，哎，这是小孩子喝的，他是大人，不喝这个。那天呢，太阳很大，我们都骑了半天车了，我爸浑身又湿透了，可我怎么说他都不肯喝一口，最后还是都让我给喝了。我看劝不动他，就想着快点回家。嗨，可我当时特别不争气，快到家的时候，因为饿得不行了，实在是骑不动了，我爸 就让我到河滩上歇一会儿。哎呀，一到河滩上我就躺在地上累得动不了了，可我爸只是歇了一口气就问我要不要吃苹果，他说可以去附近的果园摘两个。其实所谓的摘，说白了就是偷。那果园也不是我家的呀，我怕被人笑话就不让他去，可他说他可以管人家要，就真去了。可没一会儿我就看见有狗追着我爸跑了出来， 他还是去偷了。 其实不是，后来啊就有人出来把狗给赶走了，还朝我爸挥了挥手，我才知道我爸真的是去要的。等我们吃完了苹果又上路了，没多久就到家了。哎，说实话，虽然学校的宿舍楼是崭新的，可我还是觉得家最好。 是啊，就算那个家很简陋，但里面却住着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哎，对了，那你高考成绩怎么样？ 考上了第一志愿呢。 太好了。 毕业后啊，我就在这边找了工作，还挺稳定的，收入也不错。本想着接我爸妈还有我弟过来一起住，可他们不愿意。虽然嘴上说是怕城里住不惯，可我知道其实他们是怕我受累。我工作忙啊，就只能往家里寄钱。前一阵子好不容易有时间了才回去看看，这才知道我爸病了。以前在家的时候他是什么都不和我说，他明明浑身都疼，走路都费劲，却还在下地干活，而且还总是胃疼。哎呀，不瞒你说啊，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打拼，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其实就是为了他们。 我懂。大夫怎么说？ 都是比较严重的慢性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治好的。我决定了，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一定要留他在城里住下，好歹也要养得差不多了再让他回去。这个家里不能没有他，我更不能没爸。 你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回头啊也让他来这里坐坐。 谢谢。 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 嚯，哎呦，这是刨冰。 你非要说是刨冰的话，那也是高级刨冰了。它是由金黄朗姆酒、甜瓜利口酒、凤梨汁、椰奶、酸橙汁和碎冰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远山。 哦，这么看起来确实是像一座绿色的青山啊。 大家不是都把父爱比作高山吗？所以啊，我才送你这杯酒。你说你爸爸平时话很少，可能很多人的父亲都是这样，甚至有的父亲还会不苟言笑，和子女的关系好像也很疏远。但是只要认真倾听，远山的呼唤也会近在耳边。新鲜的煎饼，几十块钱，一杯汽水，一个苹果，都是远山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爱。 天啊，远山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单程50余公里，爹给我送了整整3年的饭。原作张春风，改编张月、张维，制作陈寒，演播杨天祥、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科。人人都有故事，